官拜勋臣御史之职，今当勋臣之气所有， 有 当头。 怎么样了？ 我有赏啊！ 我也来份儿。 你来份儿的， 这个老爷小人拿着还我的了。 这么你也拿去还你的了？ 好了。 哎呀，你有赏， 多谢老爷。 哎，等着来， 我也来了一份儿， 我再赶一份的。 再赶一份好、啊。 我再赶一份的。 回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去还你的了。 五爷之前大有许多犯业之人，当真待你老爷观看的话。 哎呀，七 伙计， 伙计， 伙计， 哪个？ 伙计，哎呀，去他！ 得了，别招说了。 不认识呀。 Thank you. 睡着了。 方才家若叨叨，你的前来收服这边如何？ 我要亲家要接我。 当初陈为模样胡了我一时再说道理 暂停请讲 让洪明天的再站起来 顺着大家的手纹来。 看他。娘同小妹，小妹同日娘啊！ 哦，原来是令妹田大姑娘。 不敢不敢，小妹， 请我来咱家，我见个礼儿。 他的礼貌不周，冲撞公公，那混了得？ 你我一变微臣，见见何妨呢？ 不见也罢， 我一定要见。 要见， 要见， 就见， 这不见了。 你两夫 看他怎么样？听我，传递过去。谁住？世子不在他府，莫非这孩子他上了天了吗？ 他怎样的上网？ 他入了地了吗？ 他怎样的日法呢？ 那么这孩子他哪儿看了呢？ 那我真正奇怪的紧呐！ 还有人，他叫我再上金殿，波涛校尉再来搜寻。殿的人， 公公。 大家吃了几杯水酒，酒言酒语的有些个莽撞。 哎呀，不吃此言， 得罪了。哎呦哎呦，这倒怪不得的了。告诉他们，四位女士帮忙。还愿怎么样？混出城去，再说道理。该办起来。 逃回原地 去吧。别闹了。 殿下， 臣 在哪？ 哪城？ 小差事，哎，这且不言。一公公有札子到来，命我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今儿该上官了，我说，来呀，来呀，来，红桃精神呢？这出来就着了啊！我说，来，醒醒。哎，吃遍了， 好鲜卤， 什么都好鲜卤啊！ 你说吃遍了吗？ 你这里扣着食呢，我是叫你呢。 哟，这个蓝鸭蓝鸭的是叫我呢， 可不是叫你呢吗？ 我小名叫蓝鸭吗？ 哎呦！我说你们当差的就是你一个人吗？ 人多着的呢。 还是的，我叫你们呢就是来呀来呀，谁听见谁搭茬不就得了吗？ 这么说我倒霉。 怎么你倒霉啊？ 就是我听见了吗？ 就是你听见了 啊， 那就是你吧。 那是我怎么着？ 你不知道啊？ 什么事又叫我知道了？ 你瞧我说你听听啊。 你说呀。 只因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阴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煞回奏，不知何人走。好好，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说什么来着？ 我还说没听见呢，这个 跟你说你的 啊，你说你的。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哎，你别睡啊。 嗯， 听着啊，只因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迎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 三更时分， 去至东宫，斩杀世子回奏。 嗯， 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对对对，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 哎， 一共共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对对是。 你告诉我干什么呀？ 哎，我不告诉你，告诉谁去？ 那么你问我怎么着？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上官呢？ 啊， 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是， 好吧，走， 走， 走啊， 走啊！ 可你走我好走啊？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可老爷们不讲理， 我是干什么的？ 你呀、 啊， 你是跟着我的？ 还是啊？我要是再偷了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哎呦，混蛋呢！ 好说混蛋出劲儿， 什么叫出劲儿啊？这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哦，哈哈，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是什么等儿几碗干饭呢？ 兵又应该挣多少钱呢？ 什么应当挣多少钱呢？ 是怎么回事啊？ 你呀、 啊， 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官事， 官事， 对。官是官办，别打哈哈， 这不结了吗？走， 头里走， 头里走。 哎，官是， 那是， 嗯，这还官是？ 哎，这怎么谈？怎么谈吧？还、 啊、 留神人头里的事。 可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 啊？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河道嘛， 还总得河道， 总得河道。 嗯， 轰散闲人呐、 啊。哦，轰闲人呐、 啊。啊， 不就是轰人吗？ 是啊， 交给我了。 你瞅，你这不起哄吗？你这溜溜溜 溜。使来喽！ 什么使来了？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闲人吗？ 是轰闲人呐。 睁眼瞧瞧， 瞧什么？ 头里走的这个都比你的官大。 哎、嗯， 我敢轰谁呀、啊？ 哎， 我说这个屎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个不能说屎啊， 那么说什么？要说俩字儿的， 俩字儿的， 俩字儿的，成 来成来，听你这俩字儿的。 屎蛋来喽！ 看看都要屎蛋了，你瞧瞧 这风干的， 风干的更臭那个。 你不说俩字儿吗？ 俩字儿要说老爷， 老爷。 哎，对了， 舅舅在哪儿呢？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 是不是俩字儿的吗？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哎，怎么着？ 咱们也别喝道了， 不喝道， 超道赶紧走得了。 这不行， 哎，别赶，走走吧。您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这个是上哪儿啊？ 我上东关。 上东关？ 对。 这哎呦，这是西门。 那这过错了。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走。哎呀，这是哪儿去？可不是跟着喜欢 呀？这是来好。 哎呀，呵，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服。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您 您请请请您哪位你？ 我哪位？ 你坐坐坐坐坐。什么是你你坐在这儿摆在这儿了？ 那么这不是人做的吗？ 人是人做的，这不是你做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哟，给您预备的。 对了，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你得、啊、就跟我这儿戳戳的。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那可不你叫戳戳吗？ 我们就是戳戳的。 哎，那是啊， 戳戳吧。 老贺， 说怎么了？怎么了？ 哎呀，罚了， 罚了天体斋。 哎，是什么天体斋呀？ 您说罚了吗？ 困了有点儿。 干什么那么困呢？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一宿夜儿 啊， 怪困的。 哎， 我咱俩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支一会儿，怎么样？ 冲个盹儿。 哎，对了， 你先等等。 怎么？ 这是官事， 你可别去了，你曾有交情啊。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你先等、嗯，我睡一会儿，但我又喜欢换你呀、啊。 哦，你先睡。 哎， 睡够了， 睡醒换你，你再睡。 那好极了、 啊， 那你就赶紧睡。 哎，这不行，那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你这想的， 哎， 睡醒了可换我。 那当然了， 别回头您睡醒了又拿老皮鞭 能不能？ 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哎，你怎么磨蹭我？还睡不睡了？你这说的， 你爱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别，有交情， 有交情。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 哎，你先睡一会儿，但 赶紧睡， 反正我是坏人，换你， 使劲睡。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了吗？你说话，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是成心搅吗？你这样 成心搅， 你要这么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那这趁早甭睡，这 别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交情， 有交 情啊，一定换你， 一定换， 一定换，一定换 啊！哎，赶紧睡， 好，别别叫了，还哄着呢， 哎呀，你就睡吧， 哎，我睡啊，你这先睡呢啊， 得了，我这声音大，就早还是，我容的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我也会睡，怎么办？ 哎呦， 搁在这儿，我这打个盹儿啊。 该报。这个玩意儿也是你动的， 不动万动。 嗯，哈哈，你不是天、 啊、天天什么啊？ 我想起来了，田家庄住的那位老哥哥。 呵呵，怎么你认得我？ 你家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你有姓？ 岂有此理！ 容我想想。赵。 我赵。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我有钱。 没钱我也得信呢、啊。孙。李。周。吴。郑。王。啊、一王一王一哥、哦、哎你们好啊 好啊 哎哥俩可老没见了 是是是 老太太好啊 老太太好 哎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请吃老母偶的鸡村 啊是 吃母吃村烧香还愿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哎呦，不巧， 怎么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改日。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啊！ 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兄弟啊，方便方便。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 商量商量啊。 这么办？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是是是。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见赤子。 哎， 您这后好，您这后好。好啊，还睡啊？嘿， 这是什么事？ 来了。 什么来了？ 过关的来了。 过关的 啊？ 胡说八道！一共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过关哪成啊？ 这不是外人呢、啊？ 不是外人谁？ 王一哥？ 哎，哪儿他妈有王一哥呀、啊？ 小茶馆给您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信来的呢。 哎，谁还记得那个？ 对，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出城 啊？ 不成！不成！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这瞒上不瞒下呀？您怎么了？ 什么叫瞒上不瞒下呀？这是个官事。 好小子， 这怎么了？ 你这小子不懂交情啊！ 我怎么不懂交情？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 啊， 连整兔子都没有啊！ 你那 病到我家了，我当兔子卖老金的江粮店，病好了出去找老柴，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求你了，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脱裤子还钱了！ 你等着， 我今儿就要， 别去，好办， 怎么好办？ 那个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是王一哥， 那个要出城， 就是出城有点事，你看，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 这是 你把他叫过来， 这是我不过， 他什么调？我得问你话，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官事得交钱去呀？ 这交钱， 等， 就问一句， 等， 王一哥。我们两天见见你，问一句话。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儿。来，哎，王爷来了啊！得，哎，这是王爷， 这是王爷。 嗯， 我说你就是王爷啊？ 对。 你出城上哪儿啊？ 中原庙烧香火呀！ 胡说八道！站住！ 这怎么还坐在那一个、你怎么了出东岳庙来了？ 本来是东岳庙，我们 的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有 过东岳庙。 这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哟。 没有过东岳庙啊。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旁边西北旮旯那个小的位置。 哎，不错，您别碰了，哎，耽误您好工夫。哎，我再给您圆一下。哎，老爷， 哪儿事情了？ 岳庙 什么迹象？哎，这个人怎么了？ 有东岳庙 没有？ 哎，这个有。 咱们的地面里天天跟我查庙，不是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嗨，但是我说有就有， 你说有就有。 哎 哎，我说没有就没有。 夹在脱裤子环节， 怎么又来了？ 咱这句明白， 这句明白，别， 有东西， 有东西。看你真是人了，我这可我想起来了，我不是。土地司界饼那个， 那旮旯里头那个小肚子面， 有的又大了， 短袖的呀， 那你早提的行，我就 赶紧让他出去躲。 哎，不中， 那怎么了？ 你再把他叫回来， 又叫回来干什么？ 我还得问一句话呢。 你哪那么些话？ 哎，是官事，我得叫不下去。 这就问一句， 就问一句， 别多问 了。不，问一句， 嘿嘿。再去一趟。 哎呀，可啰嗦了！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 来， 嘿嘿，老爷，他又来了。我说，王爷，我问问你，护城烧香还愿几人啊？ 兄妹二人。 胡说八道啊！下去， 先上去 ！这可什么东西，老爷？ 上去！ 老爷！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 这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是兄妹二人。 你说了半天几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是兄妹二人。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这 兄妹二人呐。 哎，怎么着？老麦子也来了吗？ 真是， 我们哥俩还没见着呢。哎，你把他请过来，我看看。 是。来，我小麦子。 啊，哎，这不是杜 春花。 哎，是东跨院添的那位老妹子，是吧？ 是， 你可这么高了，我把他忘了。您这后会儿，我再给您圆一声。 哎，老爷是哪儿？ 是，什么了？ 这 是哪儿头啊？这干什么吃的？这是 怎么了？怎么了？ 你没听出来？ 怎么样？ 说的时候就俩人呀。 哎，你可说的跟我一个人。 哎，这说的是兄妹。 哦，这你说的是一个人，马马虎虎叫他过去了，俩人那不成啊！ 是兄妹二人呐， 这是那官事， 官事想开， 托付的还钱。 你也会 那什么话？你这 好，哎，太太王一哥， 兄弟， 哪儿是话？ 辛苦你了。 哎，这算什么呢？这哥们， 来， 哎，这是干什么？ 这里有一茶吃鸡， 得， 吃饭， 哎， 不包， 让你花钱， 吝啬们，不尊， 这倒怪不得的了。 哎呀， 这啊， 我的路费要紧，对不值。 好啊。临完了他碰了我一簇啊，哎呀慢着，哎，哪儿这么个王一哥呀，我瞅他眼熟啊，这是巡城御史田干呐，他哪有老麦子，这是东宫世子，他们俩人出去了吧。哎呀，要是他们俩人出去，我这个吃饭的家伙不保啊。哎呀，糟了，这 哎， 有嘞，这个劲儿，我弄他身上，然后就吃饭了。老爷，大了还是您呢，我真做了您就别了。 怎么了？ 做了脸了。 做脸了？ 合适了。 谁合适了？ 过马路。 谁过马路？ 别介，大河有鱼，小河有虾。您的吃肉，我们也得喝点汤，无多有少，随您便，老爷。我们闹双鞋穿横城啊， 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情？你 哪儿跟哪儿？你别这么装糊涂啊！ 谁跟你装糊涂了？ 不是那谁呀？ 那不王一哥老妹子吗？ 城的官儿， 哎， 来见东宫世子过去了没有？ 没过去。 哎呀，公啊，他除了三千银子给放了，没我的事， 没你的事， 没我的事。 好小子，走你的。 得谢谢您 了，走小子。 撒！贪图贿赂，将狮子王都吃砸在你身。 哎呀，公公，现在我过与公公一见为臣，求公公饶恕。 大家与你不一见为臣，不肯伤害你的性命，小卫队，让他待在马后，追赶狮子去斩。 听众朋友，马连良等演唱的京剧《黄金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下面请听马连良演唱的《朱砂井》。 Yeah, what?

听到了。